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啊情人节。同你哋兩位做節目都真係有，真係有啲頂唔順啊！話真係咧，唔係講笑， 唔係正日啊嘛， 係咪先？ 你出街嗰日啫係嘛？ 出街嗰日啫，真係唔得閒啦！即係點解又係臨時臨緊錄音㗎？即係咧，本來咧呢、這個時間咧，我應該喺我有咩約？我落好曬，諗住玩完翻搭翻完大陸翻嚟咧，就可以仲有時間錄音嘅。但突然間我行程安排有變，咁局要又要提早一兩個禮拜錄音。咁啊，冇理由上嚟录一集㗎，咁啊录够两集佢啦，咁因为呢晏啲嗰个环节呢，我有啲嘢要阿碌帮手讲嘅，因为我唔识嘅，咁样係有啲战舰嘅嘢我唔识㗎，你几紧紧要问阿碌啊，话俾你听，即係啲越南嘅嘢嚟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未讲之前呢，未讲我嗰个环节嗰之前嗰啲嘢呢，咁我试下今日嘅 topic 啊，好多 KOL 都讲㗎啦，包括赵博啊萧山啊都讲㗎啦。咁樣講個中文係咩啦？中文啦，係農曆年啦，定係中國年 ？OK，英文係 Lunar New Year 同 Chinese 啊 ，Chinese New Year。咁我哋呢啲英文唔係咁好啦，我用翻農曆年同中國年去講啦。嗱，雲雲咁多 KOL， 其實個個都講得好好啊，好好。 你聽咗幾多個度咧？ 我聽咗趙博同老蕭啫。 有冇聽啊？韓伯啊？ 我唔係有講咩？ 唔知 道。我唔聽佢噶啦，即係咪我費事啊？因為我話我叫人唔好聽啊，韓伯。即係你聽唔聽唔緊你嘅事，我唔聽佢噶。啲網友亦都唔好再 俾你。 屌你真係阿牛哥，韓伯又戇鳩啦！你聽下，你唔好啊，大佬。因為你一講我有個好奇心啊嘛，係咪真係咁樣戇鳩咧？咁樣係好啦，戇鳩嘅。唔好啦，我唔想浪费我时间。 唔系咁啊，咁戆鸠你都仲去听，你自己咪仲谂戆鸠？ 唔系噶，妖 一网友诚意拳拳 黑人真啊！你知唔知我个人好啦，黑人真嘅，知唔知啊？咁有啲人听嚟系嗌我屌柒佢啊嘛！咁咧嗱，我其实喺度唔应该过新年流流，今日仲系新年。咁我可以讲少少啊。喂，阿戆伯咧就话成日就话佢讲言论自由唔会 ban 人噶嘛。咁佢成日都 ban 鸠啲网友噶。咁佢嗰个讲法系乜捻嘢咧？呢啲唔係網友嚟，嗰啲五毛嚟。屌你老味，同你西反意見嗰個就五毛。喂，大佬，我做節目啊，我喺阿大肥度啊，幾撚多人屌柒我啊！啊，屌你老味，我冇當佢五毛啊，冇啦，都無撚交。 屌柒你咩啊，大肥嗰度？ 講嘢快啦。喂，佢屌有啲人屌嗰啲， 即係針對屌啦，或者叫做 係咪屌條屌嘅咁樣啊？咁我風格係咁樣噶嘛，係咪先？ 即係佢唔係話你灰人灰道嗰啲嘢啊？ 有 㗎，屌你老味，講撚到明啊！賤男刁民流，你仲話佢灰人灰道，你冇撚嘢啊？ 唔係我撚到人嘢啦， 即係你明知係呢個嘉賓，你都仲走去聽，跟住仲要話人灰人灰道。 嗱，最撚簡單， 你咪即係自己攞撚嚟賤。 最撚簡單啦，我唔會話呢啲網友賤嘅，因為佢可能係唔中意我呢啲咁嘅，咁我喺邊度做佢留言鬧啦，好正常。但我想同嗰啲網友講下。我好自豪，上年其實真係好自豪嘅。我去咗下串出邊度啊？嗰個收聽咧，都係嗰個節目三名之內。包括嗱，唔使講民間電台啦，民間電台我排第一收聽率， 幾多人啊？ 八幾？ 高和寡冇辦法。 高和寡。 唔係㗎，嗰個係因為下載百幾啫。咁大氣電波上面有人聽緊㗎 啦，仲有啦，有撚大氣電波咩？再講少少啦，Vegas 嗰度，咁我都排第二， 北上第一啦， 北上噶嘛， 即係淨係嘅個， 即係上年我下住一集啫， 即 係 個 kickway 仲 kick 啊 kickway 咁樣，因為上年嗰個小店員係乜嘢啦，好似小店員又唔係個，我嗰條女兩個高過我三名之內，大肥仲犀利，大肥咧我最差嗰集都應該有8000，最高嗰集兩萬幾三萬。 佢平均係幾多？ 平均1000至2000咯。 啊，一二千嘅就 係。係啊，係啊。咁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我係 啊，不過佢片多， 我一下串咧， 佢一十條片咁滯，我覺得黐線。 係咯，唔緊要，係冇人黐線，辛苦嘅佢哋辛苦嘅。 即係嗰種黐線， 嗰種黐線啊，唔係話個撚樣黐線， 係話勤力啲黐 線。因為我都幾撚欣賞呢個撚樣嘅，我可以嗌佢撚樣，但係佢一定我都係好撚欣賞佢嘅。咁樣唔緊要啦。咁樣我壓轉咗嗰啲嘢，我對嗰啲兄弟有交代噶。是我对自己冇交代，唔知点解我到而家最高嗰次都系上个礼拜啊，前个礼拜嗰集啊，讲康维嗰集，康维嗰集都唔系赞我，赞阿恩仔嘅话，恩仔讲得好，我唔知边度讲得好啊。 呢样嘢岔开讲少少啊，即系香港嗰个 KOL 嘅生态咧，系好典型嗰啲中国人社会咧，即系你死我活啊，割喉式个竞争嗰 种。系啊，我谂 台湾唔同啊，台湾。 我觉得应该， 因为我依家有听台湾嗰啲 KOL 啊嘛，佢哋系大家喺度互蹭热度噶，即系你帮下我，喂，你得闲上嚟我度，我讲个特辑，我又得闲去。 似我咯， 即系呢啲先开心噶嘛。 系似我咯，我乜敌人啫嘛。我系得一个有无人搭噶啫嘛。其他人嗌我九成我都唔会手掣 嘅。安伯唔系， 安伯唔会嗌我噶，唔会嗌我噶。因为我 佢连台长都仲 OK 紧噶嘛。 我台长 OK 噶嘛，我台长系英文都可以考，都有来下嘅。台长我 OK 嘅，嗌我 OK 嘅，因为呢个人都对过网上电台啊，其实有咩嘅。王安仁唔会揾我噶，因为我佢一定会剪鸠走我讲嗰啲嘢。因為佢唔講，我講嗰啲好多嘢，我唔講。誒，乜講翻？我講翻我哋今日個主題。 農曆話而家講嘅 六分鐘啫。嗱，講翻農曆年。我聽咗其實唔係冇多嘅，我聽咗趙博同蕭山。咁佢哋兩個都講得好嘅。咁因為佢 冇聽過， 可能 我都冇。 OK， 兩個差唔多啦。 完全對呢個題目冇 興趣。咁唔係㗎，其實好熱賣㗎，喺我個 Facebook 度咁樣。即係首先我想講一講我。啊！可唔可以問下你哋嘅立場咧？問下阿恩仔先啦，你嘅立場係咩咧？你應該用農曆年啦，定係用中國年咧？ 如果以前，香港讀書教科書，小學我仲記得係用農曆 嘅。農曆年，我到而家都係農曆年啦。香港就 即係唔係英文課本計啊？ 係咩？ 係。 OK。 唔係講 Chinese New Year。 OK， 得。 係講農曆，點解咧？農曆個意思有啲係講個月亮咁解。 係啦。係 嘛？你明唔明啊？ 因為阿蕭生佢哋全部都係用一個角度，我就另外我用第二個角度。 你講下有咩角度？大概？ 大概就係因為呢個你用嘅月份啦，你係農間社會，你係計嘅農曆，咁就唔同嗰個唔係中國嘅咯，即係譬如你大家農間社會， 中國獨有 嘅，唔係中國獨有嘅嘛，農間社會係唔係中國獨有嘅嘛？係 咯。 咁我係咩秋收啊？春至夏至啊呢啲喎，你用嘅話，呢啲唔係中國嘢嚟嘅，其實，即係其實我係嗰陣幫種啊呢啲咁嘅日子咧，係一個農曆嚟嘅，佢哋用佢哋啲農業社會咧就用呢個幫種，咁佢係唔可以。是中國獨有，兩位都是咁講得咁上下嘅。我覺得我某程 度呢啲純粹是嗰個天文現象嚟噶嘛，即係你睇住個月亮做人，定係睇住個太陽揾食，同埋即係呢啲嘢其實外國都有噶嘛。即係你話立春啊、冬至啊呢啲，其實外國都有。 冬至夏至一定係啦。 咁跟住即係天上邊嗰啲北斗七星，人哋又英文又叫做獵户座啊，啲即係呢啲大家都有唔同嘅演繹啫嘛。 阿蕭生同阿趙博咧，都不約而同咧講一個，其實都好啱嘅。佢話呢個係咪真係中國人發明先？其實唔係噶嘛，因為其實係嗰時候清朝有個唔知乜撚嘢。四方制國啊，定乜撚嘢國啊？總之就將個曆法攞咗出嚟，咁啊加咗中國加咗春咩冬至夏至啲日子嚟砌翻嗰個月份啊。等因為如果你又用農月份去計咧，你可能係五月就先過年噶嘛，提早過年到五月噶嘛， 唔係咁計。 你每句攤噶嘛，一年廿八日一日啊嘛。 呢啲我熟到不得了啊。 OK， 你講下嚟啊。 即係而家咧， 19年夾一次啦。 就係咧，而家係乜嘢咧？而家就係話咧，農曆就唔係叫陰曆，陰曆就唔準確。以前會叫陰曆，但其實陰曆係唔準確，因為太陰太陽。 係啦。 睇個月亮睇太陽，但係我哋用嘅農曆咧係月亮太陽都 睇嘅。太陽都睇埋噶嘛？ 點解咧？你就四个节日啦，成日都讲噶啦，夏至、冬至、春分、秋分。 OK， 就系呢个系睇太阳嘅，点解咧？ 系咯， 咩叫春分、秋分啊？日同夜，太阳落山 出嚟咧，平係基本上係對分嘅，叫春分秋分。嗯、冬至就日就最短， 日短夜長係啦。 日短就夜最長。 夏至就 夏至又調翻轉， 啊最弱 一定啱嘅啦。咁、啊、佢每一年咧就可能會爭一日， 一日或者中秋誒邊誒中秋八月十五。或者十六個月亮最圓嘅， 唔係八月十五就係睇月亮啦， 係啦， 就唔 係 啦，廿四氣節，你又要明白依樣嘢啦。 所以而家佢哋唔係咁樣咁所以農業社會就唔係跟呢個陰曆嘅，所以就叫農曆啦。嗱、啊，阿蕭， 以前叫開陰曆都係咁解啦，但係農曆 係啦。咁阿蕭山同阿趙博咧，都類似你哋你兩位咁講啦。咁、嗯、但係、嗯、即係其實點解會鬧一單嘢出嚟咧？咁、嗯、我就想講嗰個原本嗰件事啊。就係、是、喺韓國咧，就有一個博士，佢就話唔應該叫做Chinese New Year，、 嗯、 應該叫做 Lunar New Year， 因為唔係中國獨有啊嘛。 嗱，因為唔係佢，佢嘅意思係都係咁樣啦，都係咁樣啦。咁啊，佢係用咁啊喺度講啊，一講完之後你死不紅噶啦，你知啦。我屌你老母出嚟，我屌出屌出佢啦。 呢樣知 。呢樣知啦，就因為咁樣而。而拗嘅 有個女人喺紐約度見到人哋 Lunar New Year 將海報撕咗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俾警察拉佢。 係啦，咁喺新加坡都係啦，新加坡有啲學生喺學校度你可以問我哋新加坡嘅網友噶，擦撚咗個Lunar New Year 就加咗 Chinese New Year 落去啊嘛，即係嗱呢一個就係佢哋嘅講法、 嗯。 我一路以來咧就有一個好啱嘅講法嘅，我覺得呢個仲好啱嘅。我好相信約定俗成， 嗯 ，OK， 嗯， 約定俗成 啱啊。咁你喺大陸，你咪叫 Chinese 嗱，最撚簡單嘅，你聽我講，你聽我講樣嘢。約定俗成咧，就算我哋回歸咗 ，OK， 香港而家中國回歸咗， 嗯， 我哋一路以來都係講咩噶？農曆年啊， 嗯， 香港人講農曆年，我哋係一個約定俗成。咁我哋梗係講翻農曆年啦， 或者我哋叫新曆新年、舊曆新年， 冇錯啦。我哋又唔係用咩中國年 ，OK 係咪先？咁越南啊，因為呢排我咗越南啊，我睇咗好多越南嘅嘢啦， 肯定用農曆年啦。 唔係越南係用中國年講，全部用中國年 ，OK， 全部用中國年。咁你南韓係咩咧？南韓就以前有人又係用農曆年，有人用中國年去講嘅。咁而家呢一個博士咧就講話要統一咗佢，就要講翻農曆年，就唔好講中國年啦。咁樣，即係我嘅立場咧，其實我有另外嘅睇法㗎，話俾你聽。即係我嘅立場就係、是，喂，約定俗成嘅嘢，嗱呢一樣嘢唔係官方嘅，官方就梗係用一月一號為新年啦，邊有農曆係咪先？咁呢個係民間嘢嚟㗎嘛。民間嘅其實唔使咁枝條，唔使咁仔細嘅，我覺得，所以就可以約定俗成啦。你講開乜嘢就係乜嘢，邊個人多嘅就唔係人多，就算人多都好，人少個個都可以講翻嘅。即係我都接受，有人而家講準節，一個香港人我接受嘅。啊，咁啊當然你問我就一定係講農曆年啦。 嗯， 因為我講咗50年啦，我改唔到噶啦，冇得改噶啦。 講埋先， 就算係你錯都冇得改。 嗱，如果講英文啊，亦都有人講就係春節啦 ，Spring Festival，、一樣有人講，又有噶。 但係如果我哋唔用約定俗成咧，咁我嘅講法就同阿趙博同埋阿蕭生剛剛相反。既然你係嗱，我要點睇咧？我點樣劃分嗰個人嗰、那個國家點點樣講農曆年啊？同埋呢個中國年咧，我會咁睇。你有冇天干地支先？嗱、你我都明都博我，天干地支一定係中國嘅，係咪？冇啦，唔係啦，唔係韓國諗出嚟噶嘛，唔係越南諗出嚟噶嘛。即係話你嗰個農曆年或者你個中國年有冇十二生肖先？ 唔係，等陣先。 唔係啦，我先。 天干地支系印度占 到到啦，都得啦，都得啦，都得啦，都得啦。咁你有冇十二生肖先？ 印度有十二神兽， 系十二神兽。咁嗰个咪学有件话中国年咯，即系中国用呢个做实数噶嘛？ 越南嗰个十二生肖同中国嘅生肖唔同， 有少少唔同啊，系今年唔同嘅，系今年系猫变成兔嘅， 系咯， 系都有解释嘅，好多讲法嘅。咁因为今日系某年啊嘛，某。某是什么喵啊 哎呀，有咁嘅讲嘅。 子丑人卯啊嘛，鼠牛虎兔， 卯年啊嘛， 卯人年， 卯唔标咯，有人咁讲嘅。咁我有另外一个讲法啦，啊，因为越南基本就冇，其实冇兔仔，冇兔仔，基本就冇兔仔。OK， 咁佢都谂唔到有兔仔呢样嘢。好啦，咁我就问一样嘢啦，你韩国嗱，其实我唔知嘅，你韩国系咪用？因为你呢度农业社会嚟噶嘛。用得呢個農年就一定係農業社會，冇得解釋噶啦。但係你個韓國係今年係唔係兔年先？係咪貓？係貓年咯，係咪十二生肖先？如果你韓國唔係用十二生肖，你當然係可以話佢係農曆年啦。等於越南一樣，越南有十二生肖，只係即兔仔同只貓唔同嘅啫。係咪先？咁你當然係你係若取下地族成喺呢個立場嚟講，你都應該係用中国年啦，即系调翻转。如果我哋香港人唔系约定俗成讲农历年，因为我哋都过十二生肖，天干地支，我哋一样系过中秋过重阳。 嗱，我哋有权拣唔要。 唔系，即系依家要约定俗成啫。系咯。而家我哋讲唔约定俗成，讲按规矩去讲。咁我哋香港都应该讲中国年。但系当然啦，我系拜呢个叫做约定俗成啦，因为约定俗成。呢、这个唔系官方嘢嚟噶，你记住，民间嘢，民间嘢点噏都得啦，系咪先？喂，你知唔知苏联唔系俄罗斯点讲我哋中国啊？震弹啊！佢哋俄罗斯文系真钉啊，唔知真咁就系震弹嚟噶啦。日本点样讲我哋中国啊？ 支那咯， 支那呢个约定俗成嚟噶，大佬。即系你坦白讲，你个日本将我哋讲翻系China。其实错啊，根本我应该系讲，根本一来讲支那，俄罗斯一来以来都讲我哋震弹。 嗱，咁啊调翻转头讲，韩国啊强迫全世界唔叫佢做汉城，叫佢做首尔。 O K， 我依个唔出奇。 嗱，有约定俗成咁啊，我又调翻转，我哋讲啊，惊奇听过未啊 ？Kimchi 啊，泡菜咧 ？Kimchi 啊，咁啊，梗系唔系惊奇啦，我讲笑啫。啊，泡菜咧就四川人发明嘅。冇得拗，你但我但系去到韓國，佢發揚光大，取代咗泡菜嘅中原產地，所以佢哋都係諗住將泡菜變成泡菜，約定俗成，最後韓國政府都想用翻 Kimchi 噶，但係最後唔好意思，約定俗成嘅關係，你韓國泡菜都要叫做叫翻做泡菜，喂，咁你一路以來都係跟緊呢一個約定俗成噶啦， 其實你就睇個名啦， 唔係一路跟緊約定俗成嘅。咁你點解無啦啦要改咧？我又唔係點解唔由民間講咧？我有權話Kimchi， 我 亦都有權話係泡菜噶，點解唔得咧？ 即係舉個例就點解要叫做寶可夢，唔愛叫比卡超啊？ 哦，OK， 就係人哋嗰個公司咪話咯，即係佢發明噶嘛。嗱，點解人哋話可以話叫你做首爾？因為英文係叫蘇咯，或者佢韓文啊， 韓文 叫蘇啊嘛，咁你一定係首爾先啱噶，因為我哋個漢城。你读出嚟就唔系人哋嗰个音，或者你讲叫雪梨或者悉尼， 悉尼， 因为汉城 最简单啦。我哋嘅约定俗成系叮当啊， 即系我而家同你讲， 或者你唔系多啦 A 梦啊。 你而家讲日本仔啲名，所有首相岸田文雄，你同佢对住佢讲，你叫岸田文雄，佢认到你啊？ 认到， 其实认，一要嗰个日文嘅拼音噶嘛。 唔系，所以咧， 所以咧，其实你 我哋讲开咗，点解唔尊重我哋个文化咧？ 即系其实人哋 我哋讲开咗噶嘛？ 唔系话嗰个英唔英文点样改，系你譬如日文读。杨一又依次， 又依次， 依次即系一咁解啦。咁你咪要话翻你，但系你我哋讲啲日本仔名，波多野结衣系咁读咩？ 系噶，咁咪啦。 你明唔明？ 系 先，你睇佢面前佢讲话你系苍井空，佢唔系叫苍井空。 佢真唔系知啊？ 佢唔知你嗌佢个名，反而 但系我哋讲，但系我同你讲个苍井空就苍井空，我哋讲叮当就叮当，我哋约定俗成嚟噶嘛。 但你又同個日本，你對住蒼井空話你叫蒼井空，佢係唔撚知。 真係唔會知噶嘛。 不過我識講普通話， 而家識啦，而家識啦。等於一樣叫咪叮當噶嘛？呢個係約定俗成。你而家你法例咪你官方咪可以叫官方講哆啦 A 夢咯，官方嚟噶嘛？但民間就唔同啊嘛，民間有權改，你叫叮當叮當，正義就正義啦，咪正向啫。 後生都係叫哆啦 A 夢。係。咁呢個咪 係我哋嘅 後生都可以。后生都可以叫中国年啊，春节啊， 即 系一个约定俗成啊。 应该话系我哋自己即系围内，我哋识讲叮当，你明就明啦。但系你同个后生仔讲叮当， 唔明 未必明噶嘛，咪 系啦。咁其实 即系我哋，其实但系我哋因为知道个历史， 但系我哋应该讲，所以讲样嘢要约定俗成咯。 其實我唔係撐咩韓國佬或者反咩你黑中國，我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個民間嘢可以定俗成。即係唔好有啲嘢唔好拗到咁撚死啊！ 咁 你明唔明白啦？ 就一定係叫做舊歷新年啦。如果香港人， 香港農曆年啦，唔使講係舊新年啦，係咪先？但係我亦都尊重人哋講春節㗎。 嗯， 即係我哋課本係講春節嘅喎，以前我覺得係咪啊？ 所以人哋話農曆新年冇問題咯。 係咯，係咯，我成日覺得兩個都冇問題嘅。你哋講開咩？你慣咗係咁講約定俗成嚟㗎嘛？我哋要尊重我哋呢個約定俗成嘅文化。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 所以咪先，所以我都要講。所以阿趙伯又好，蕭山都好，喂，佢哋個立場真係有少少偏頗咯。因為講真，好似都要，好似因為中國嘅問題，你又唔可以咁要改咗個名。 仲有一樣最緊要就係我哋過依個農曆年又好，春節又好，越南、新加坡人、馬來西亞華人，所有有華人地方，韓國人都係過。日本唔過㗎，日本唔係。 日本今年都係兔年，但係日本咧 冇啊！日本係跟新年一月一號過年。 係啊，佢新年一月，但係佢都係咁。佢今年都係兔年。 佢 又唔同啦，佢又唔同啦。 所以冇得講日本。所以咧，我就話，所以你 日本乜嘢都同人㗎啦。 用個中國新年去全世界講話，因為人哋都係慶祝緊。佢唔係中國人嚟㗎，嗰啲馬來西亞人嚟 㗎， 新加坡人嚟㗎， 華人嚟㗎， 越南人嚟㗎。 咁又唔好要咩？我哋顯龍感，我覺得。 咁你韓國人咧？韓國人係咪華人咧？唔係。韓國唔 係。睇下咩朝代啊？ 即係睇你自己點樣講咯。 咩朝代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啦，尊重個約定俗成啦，係咪先？呢啲先係民間嘢嚟㗎嘛。唔係有啲人唔使拗到咁樣㗎，係咪？好冇好啦咁啊， 所以我都唔知有咩好拗屌。 唔系， 即系等于你话喂，我呢度几长啊？我话一米，你话三尺三，两个都啱咁啊屌， 无谓啦，睇啲 嘢点讲噶嘛。 但系我又觉得好有趣咯。我想，所以我想借呢个机会同啲网友讲下，喂，我哋可以 open the mind， 接受多啲唔同嘅嘢，唔系话中国一系中国年，喂唔得啊，屌你老母，喂唔系咁样嘅，唔系咁嘅，有时系可以接受到得到嘅，睇下你个情况。是不是要定俗成分，或者看看是不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哎呀你黑中國啊，坦白說，我覺得兩位名企有才黑中國的，因為他沒有用我這個角度看，其實他也有問題的。好啦，咁呢度呢個環節差唔多啦，咁都係啦，希望大家 CSL 啦，即係乜嘢 啊？ Comment, share, like, 同埋 subscribe 添啦， 係啦。咁啊，就此打住啊！翻嚟之前咧，今日因為咧錄音咧都仲係年十幾啊，二號啊，咁啊有啲開工利是咧，咁啊俾咗你兩位先，咁出入平安就梗係阿碌你要啦嚇，咁恭喜發財就恩仔你啦，多謝你來年咁多，你兩位阿碌啊三年冇收過我啦，以前都有收嘅，啊咁今啊都好啦，一次過俾曬兩個， 兩年都冇錄啦， 係啦兩年冇錄，阿恩仔上兩年都有收我嘅。啊！大家開開心心 ，OK， 啊都多謝你，希望來年更加產細佬啦，係嘛？因為坦白講，兩位都冇着數噶，冇錢㗎，係咪先？ 唔 使 講，係咪撐你都咁多年都仲喺度 ？OK， 唔使講呢啲嘢。 咁你撐得我？咁你不如撐埋我另外嗰個朋友啦。 好啊，我唔識。 你唔識啦？咁呢個朋友。呢個朋友我暫時你識，我哋叫暗黑導遊啦， 暗黑見習導遊啦， 暗黑導遊啦，唔好咁長喂，咁長好撚煩嘅。 OK， 咁樣即係點解咁樣佢嗌阿碌嚟咧？因為咧我同阿碌呢次咧就去咗越南玩啦。但去咗越南玩咧，我就有一個團我冇跟嘅。因為我唔中意咁樣玩法嘅。OK， 咁但係阿碌咧就你哋同阿 P 啦。同阿大的，大的嗰兩個三個人都去嗰度玩。咁啊，而家有種佢喺越南嘅玩法。但係因為我又唔中意嘅，我想同大家講咩啦？類似群交嘅。咁啊，坦白講，你唔好以為我好 open 啊，我啊，其實我都好保守啊，個人。即係我唔係好中意大家即係譬如有條女擔我咧，我希望就喺個密室裏邊擔咯。 就唔好有個男人喺後面吊。 係咯係咯，你唔好喺隔離，同時你又擔緊個，隔離又擔緊個啊，咪先無撚為我覺得。 唔係呢啲 A 橋 A 片橋段咧，一般好多男人都有幻想喎。 但我冇啊，我其實你唔好真係以為我係好 open 嘅人，其實我唔係啊，我真係攞保守啊，我只係中意叫雞，同埋夠膽講出嚟嘅啫。我就係呢兩個優點啊，或者我冇其他優點啊。你唔好以為我牛哥， 即係二王一後，你一定唔得嘅。 係啦，我唔好阿碌嚟跟我，大家出嚟玩咁耐，大家出嚟玩咁耐，你見我一條友坐兩條女未咧？ 我連坐台我自己落抗操唔到兩件女啊！ 嗯， 即係除咗第二晚啦，啊，因為嗰次識啊嘛，嗰兩樣我要好熟，我先得嘅就話俾你聽。跟其實平時我唔得嘅，即係唔係我唔係話唔捨得俾錢啊！ 嗯 喺越南兩嚿水坐件女，點解我唔坐多件啫？但我真係應付唔到， 應付不來啊！ 我應付唔到冇辦法。但係咁你入咗嚟本嚟咧，我諗就同阿碌就講下，我哋玩三日嘅咁樣，呢三日點玩法嘅？但係因為咧，我哋有個阿媽導遊就會做呢跟住呢一個項目。 嗯， 啊，我哋個阿媽導遊啦，啊，即係佢個即係名我要。問準佢，我先可以講嘅，因為未問過佢嘅。 好， 但係佢就話，而家咧就喺越南做緊嘅啦。 嗯， 呢個暗黑導遊，我亦都介紹咗啲網友俾佢。 嗯， 但係佢有一樣嘢咧， 就介紹咗去咗未？啲網友 未。咁啊，佢唔係我唔知，我因為我唔理嘅，因為我有冇錢賺，即係介紹俾佢哋啫。咁我就同佢哋講啦。即係我話你介紹你自己丟啦，你自己丟唔關我事。OK， 但係咧，因為咧，如果啲網友唔跟佢。都可以問我攞個媽咪嘅聯絡方法，咪自己去咯。 嗯， 但係以下落嚟玩呢樣嘢呢個群交遊戲咧，因為我冇跟過，係點玩我唔知。 嗯， 我又唔識人。 嗯， 啊，即係阿碌你唔識啦，因為嗰個都嗰個島嘅嗰個島。 依家識啦。 而家時你 都冇去聯絡。 都冇，係咯，我都冇聯絡啦，係咪先？咁我就唔識啦，因為我冇去過嘅。因為如果我去到，我就會問嗰個老細，即係個雞頭攞聯絡方法嘅。 嗯， 但我冇，因為我冇去到，所以我唔知道。咁因為我唔知咧，所以今日一定要阿碌過嚟。本來上兩集已經講噶啦，就因為上兩集阿碌就要翻工，要翻工，我又唔好意思要你。啱啱做完放工，臨急臨忙搭的士，我搭的士嚟到啦，一定搭的士啦。佢夜晚，喂搭成舊水的士嚟呢度，咁無謂啦，又冇錢收嘅，係咪先？咁我就冇啦，我就冇叫阿碌過嚟，所以我就 嗱聲而家講， 嗱聲而家講翻。我點講呢一樣嘢咧？我就叫做別墅啦兩個字。 我講啦， 係啦，係乜嘢嚟嘅其實？ 我講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咧，佢哋就約咗晏晝嘅，原本就諗住一點去到添。 其實有冇夜晚嘅咧？ 有夜晚嘅，點解我哋要咁做呢？因為夜晚有 K 啊嘛，係 啦，係啦。咁我哋原本就預一點嘅，咁結果咪咪摸摸都搞到兩點幾先去到。 O K， 到場就兩點幾。 唔係嗱，首先點樣嘅咧？件事就係咧。有個人有個都係一個導遊嚟㗎啦，嗱呢個就真正暗黑導遊啦。 Okay. 不過即係我哋依家香港個朋友咧，就想做呢個角色啦。 Okay. 當佢係咁樣先啦，咁樣運作先啦。咁當地嗰、那個其實嗰個都唔係當地人添啊，嗰、那個係台灣人。 台灣佬嚟 㗎。不過台灣佬喺越南生活咗十幾年，熟曬家伙啦。咁佢咧就喺酒店接咗我哋。咁就車我哋去一個門店先啦。咁嗰個門店係一個 SPA 嗰啲門店 ，SPA 即係按摩， 係啦，按摩門店嚟嘅。咁由酒店去嗰度，車程大約四五個字啦。 嗱，我想話咧，我哋酒店咧喺日本街，其實喺第一郡嘅啫，其實係一個好近。好近 市中心， 明 治中心計就係油尖旺或者銅鑼灣， 冇錯啦， 銅鑼灣啦，銅鑼灣啦，即係治安特別好嘅。 咁 我哋住嗰區係治安特別好嘅。 要講緊去到元朗天水圍㗎啦喎，或者嗰邊 嘅。咁幾搭十 唔係未必嘅，應該係去到可能荔枝角啊咁啦。 荔枝角得。 咁樣啦，即係咁嘅距離啦。 坐車嘅，即係佢揸車。 即係去到一個，你坐咩車嚟？ 佢有架 Jeep 咁樣嘅， 我有個 Jeep 咁樣， 唔知有個 Jeep 定係七人車啦，總之坐曬。 兜你哋就去咗嗰個。 嗱，因為我哋有三個人啊嘛， 嗯， 我哋有阿未來暗黑團 長啦，阿 P 啦， 咁就大的啊嘛，同我哋三個人啊嘛，咁我哋三個人就去咗嗰個門店先， 嗯， 咁跟住門店咧就再，因為佢應該係點講咧？佢一個門店有好多間別墅。有好多女係啦，即係可能四五間啦。 佢就會俾相你睇啊，定係俾網頁你睇，定係點樣咧？點介紹咧？ 其實咧，事後睇翻咧，其實我哋第一時間去嗰間門店已經有女喺度嘅。其實我哋可以當場一個揀 女， 但係我哋唔知。咁個導遊亦都 冇 講。咁咧，於是咧，佢就送咗我哋。我哋去咗門店坐咗一陣，傾咗一陣仔，知道我哋想要乜嘢，大約玩乜嘢。因為佢係點樣計嘅咧？佢係計時間嘅，佢係收個入場費。咁你收咗入場費咧，你就喺嗰度玩兩個鐘。 入場費 係幾多 咧？240萬 係嘛？ 係啊， 二百幾萬啦。 我上個禮拜上幾個禮拜，我講2500萬。 係咯，我覺得好誇張。 錯撚咗， 二百幾萬即係 七百。我十比一大的屌啊！ 大約啦。 我覺得你係太誇張啫，聽到個價。 嗱，你聽住啦。越南盾咧就大約啊，就係 100萬300 一百萬。 就變300蚊，即係話你有幾多萬，你就除咗幾多萬，跟住乘翻三，咁就大約係港幣啦。咁250萬就大約係750蚊啦。 750蚊， 大約啦， 一個人 around 啦， 一個人， 一個人就玩兩個鐘。咁呢個咧就只係你喺別墅裏邊入場費。 嗯， 咁你入到去咧，你可以揾女，你可以唔揾女嘅，你可以齋喺嗰度。俾250瞓下覺，打波游水。 有啲咩打波啊？ 有 pool 啦，即係九，唔係 四台 四台係啦，美式有泳池啦，有桑拿房啦。 個泳池有幾大 啊？一陣講，一陣講。 屌你老母啊！好得，繼續。 咁好啦， 聽到開心。 即係入場就包你使用設施同埋冇酒精嘅飲品。 OK。 即系饮饮噶啦， 两个钟头里边任你饮，系啦，好啦，咁好啦，咁跟住咁佢带咗我哋去别墅啦，三个埋一佬，嗰个别墅又好得意嘅，三层嘅，咁就其实有两层半喺上高，有一层有半层喺地底 ，OK， 咁佢就车就直接入到地库，咁跟住就喺地底嗰度咧，嗰一层咧就有间类似卡拉 OK 房嘅物体，咁我哋就坐喺嗰度等啦 ，OK， 咁啊等咩咧？就是等个司机咧，又要去第二啲点车啲女过嚟俾我哋睇。咁一次咧就大约都系带两三条嘅啫。 两三件咋？ 两三条嘅啫，系啦。咁第一， 你三个人都带两三件？ 系啊，系啊，系啊。 车嘛，一个 因为佢可能个车即系得五六个位咁，同埋即系有啲女系开紧工噶嘛。即系佢都系睇当时有 或者其他别墅。 睇间 SPA 可能当时已经有两三个，咁我哋当时冇拣到啦。咁可能 SPA 里边得两个，咁跟住佢仲要拉下其他别墅啱啱完咗工，咁可能都仲有啲新女。咁咧每次就嚟两三个，咁我哋拣咗三转嘅其实，但系问题系咩咧？你一坐低開始揀女就計嗰兩個鐘噶啦。 OK， 咁你最好就第一 round 已經揀到啦。 你三關用咗幾耐時間？ 三 round 就大鑊啦。嗰日又落雨咧，咁就交通又有少少問題。咁一 round 差唔多等成四個字。 哇！一個鐘先揀到女。 係啊，即係我哋睇完三 round 已經去咗40分鐘。 唔係先，我 即係得翻個零鐘。 問題啦，你第一 round 揀唔揀到裏邊有冇一個人？揀到先， 我係最後一個。 OK， 我係最後一個，係啦，即係話基本上我哋一人揀一 round， 一人揀一個。 一個 OK， 最後 有冇揀嚟先？揀嗰啲 嗱，其實第二 round 我就已經有少少覺得 嗱， 唔係個台灣導遊就冇吹嘅，完全冇吹嘅。但係咧，嗰個別墅嗰班工作人員咧就面黑啦。 就面黑啦 ，OK。 兩 round 已經面黑啦。 嗯。 咁我就話好啦，你帶多一 round 嚟，得唔得我都食噶啦咁樣。 OK。 啊！屌，結果最撚得嗰條。 O K， 即係我覺得最撚得嗰條。 永遠都係咁樣樣噶啦。 即係值得等待。 有得揀下，有得揀下俾好啲嘅。即係揀得都揀多一次，就多個餐食嘛。 係啦。好啦，咁跟住即係揀等旅途中嗰40分鐘，咁我哋又同阿台灣暗黑導遊就傾下。 真正暗黑導遊咯，叫做。 嚇！咁啊，咁。 唔係，我哋叫台灣暗黑導遊啦。 嗰啲就有機會再第二個節目 再講啦。 下次再講啦。好啦，咁跟住好啦，揀好曬啦，三個都揀好啦。咁咧，啲女又好得意嘅，即係佢哋咧，即係雖然阿 A 揀咗呢條女啦，但係咧，即係佢哋成班咧係好明顯咧係會對你眉來眼去嘅，即係佢哋係啦，即係佢哋都預咗 嗱，即係咁樣 成班人一齊玩嘅到時。 O K， 即係譬如嗰三，你揀三條女，嗰三條女。啊！譬如大的嗰件女都成日夹捻住你嘅， 系啦系啦，即系嗰只嚟。 跟住你又就 即系你同佢笑，佢又会同你笑翻嘅。你同佢会倾偈，佢都会留你倾偈嘅。 做得依行就梗系 啦， 唔系噶。 嗱呢样嘢就下一集，下一集又讲啦。哇！呢样嘢 下一集讲唔到，下次啊， 系下次啦。 O K， 紧张，到咗快啲。 好啦，揀齊曬女啦，咁就喺地庫嗰間卡拉 OK 房就上去一層啦。上一層咧。就係有張美式台啦，咁跟住有個蒸汽房啦， 你不如坐埋啲啦， 有個蒸汽房啦，咁跟住咧，佢又叫你換衫咯 ，OK， 大庭廣眾喎， 換衫， 一齊換衫喎，女又除曬，仔又除曬，一齊喺度換，好靚，好勁喎， 但我最唔中意呢樣嘢咯， 係啦係啦嗱，即係你睇開 A 片咧， 我條章唔係唔見得人啊，但我唔中意咋， 睇開 A 片咧就好撚成日就幻想呢啲咩， 唔係換衫 係 去桑拿。 唔係去游水， 我游水 嗱，咁啊就講個泳池啦。咁啊一入去，咁啊見到有一個好似水凼嘅位啦。咁因為我係即係點樣講咧？你行過，因為係喺室內個泳池， 完全室內嘅。咁、okay. 你好似係行緊一條走廊，咁喺望到個盡頭，你又見到哦，有氹水喺度喎，即係。你嘅直線距離，你嘅直線距離嗰、那個水嘅寬度都有成八尺嘅，咁、 okay, 即係哇，可能都係浸下嘅啫。咁啊好啦，咁啊行入去啦。一行入去，一行入去，左右望下，我屌，左邊可能得十尺左右啦，有個休息區咁樣，淺水休息區啦。右邊。屌你老味，成五六十尺深喎！ 喺標準名詞會唔會咧？ 冇標準，但係好撚深嘅，好撚好撚長嘅。 我睇緊唔係十啊。 咁跟住咧，你如果行落去咧， 長度 冇標準名，冇，但係好撚長。廿五米即係七啊幾尺啊？冇、 okay, okay, 都冇，應該十零米嘅啫。 OK。 但係即係你喺一個室內，喺一個室內冇燈光，即、就、係、是、有啲類似，唔係，係室內嘅，係搭嗰啲藍啊、紅啊啲一嗰啲燈咧。咁、你就會覺得哇，屌你好撚過癮喎！即係你行落去游水都得嘅喎，真係我同阿大啲喺度游水咯。 遊到嘅， 咁遊到嘅，同埋你踩落去咧係米六深嘅啫。 Okay, 即係話我哋呢啲高度，我哋呢啲高度係唔怕嘅，自然唔會浸到噶啦。咁女仔啊，可能撐下撐下都唔會浸親嘅。好啦，咁啊喺度遊下遊下啦。咁跟住游到咁上下，攰攰地咪翻， 系啦。泳衣去俾你， 冇 啊，话明 赤啊，赤啊， 好啦， 咁游两嘢上翻浅水区喎。咁啲女女啊，啱啱又走过嚟，除晒衫喎。咁啊 ，body 即系搵个波磨下你啊，揽下你啊，好主动嘅。 系 好啦，咁跟住戏玉啦，坐喺池边，我坐中间，大的坐喺我右手边。阿 P 就坐喺我左手边、三个坐喺度，坐喺池边，啲女就企喺水里边帮你吹。 O、okay, K， 三个排住队吹、 哦。其实呢、這个，但我接受唔到嘅，但系好捻精彩啊！ 好捻精彩，阿 P 仔直情话，因为佢坐喺最边啊嘛，佢系九十度对住我哋两个平排啊嘛，佢系净系。佢話睇到好撚行咯，係啦，係睇我哋都覺得好撚正咯。 即係如果望入去咧，就多幾個人啦。 係啦，即係如果 即係其實可以容納多幾個人。 其實嗰個別墅咧，我相信應該四個五個都應該得。 Okay, 即係你要睇下嗰間獨立屋有幾間房啊？ 你嗰間 咁我哋嗰間房都應該有四五個，我哋嗰間屋都有四五個房嘅。 係 啦，好啦，咁跟住喺泳池吹完一輪啦，咁就上房啦。咁嗱，其實咧。女咧就如果同佢做埋咧，一 Q 就250， 仲要另外俾， 系啦，另外俾250万，系啦，即系750蚊啦。 750蚊， 即系你全程嘅消费就系250入场费加250屌埋閪，即系500万，即系1500蚊。 单计唔计咧？ 100万 啦。嗱点？嗱如果 嗱唔系咁讲，你听埋我讲先。一开始咧，佢系冇要求你一定去一 Q 嘅。 OK。 咁即係話咧，理論上 一揀到女就要俾250啦。 唔係理論上嗱，我揀咗女咧，其實應該我覺得佢係咁樣玩法嘅。你揀咗女，游完水吹埋啦，你上房，你就要決定你係做定係齋，淨係齋揼骨。 Okay. 應該是呢兩種玩法。 咁揸大骨幾錢？ 唔知道我冇玩。 哦，但 都唔會啦， 唔會啦，佢都搞到靚下，你搞到靚下啦，上房已經。 我俾我都唔會啦，但係就我自己咁保守，我都唔會啦。上到仲搏咩？屌你啦！ 係啦，咁問題咧就係理論上咧，其實應該可以揾群 P 嘅，但係咧嗰250就唔包嘅。咁群 P 首先你要睇下啲女肯唔肯同你玩。即係啲女介唔介意先啦， 即係簡單啲講， 我哋可以屌屌下中途換 partner 嗰只啊，嗰只唔係嗰只唔麻煩嘅，同啲女講，啲女肯俾錢嘅啫。 Okay, 你換袋 啦，係啦係啦係啦，呢個就麻煩啦。 我哋換袋啊嘛，我哋啲講安全性為為嘅。係 啦，咁跟住好啦，咁跟住就係上房，咁跟住就同你按摩啦，咁按到你興下，好撚興啦，咁就問你嚟唔嚟啦，咁你梗係嚟啦，咁啊嘣嘣嘣嘣，咁你就知啊，嘣嘣，佢哋話嘣嘣，咁即係嚟啦，開大啦，咁啊開啦，開完大，咁跟住就落翻，開完大，咁跟住落翻去都係落翻休息室，咁未夠兩個鐘，佢就會繼續陪你坐喺度飲嘢啊，唱下歌啊，因為佢 嗌啤酒就再嚟位 置，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係純粹飲果汁啊、汽水啊啲咯。 如果夜晚就唔會啦，如果夜晚。 係啦，同埋我問過真正導遊咧，佢就話有啲人咧係夜晚去完卡拉 OK 玩完覺得唔盡興咧，凌晨五六點都嚟嘅。 五六點啊？ 係啊。 OK， 即係夜晚嗰場嘅下場就係凌晨過嚟玩。 點解唔使瞓？ 廿四小時，廿四小時三班。 即係嗱，有冇咁啦？ 唔係，我有嘢問啦。 係。喂，時間差唔多。 如果我啊，即係真係我去，我會做咩啊？咁啊，梗係俾。三個七百五十萬， 得啊，係啊， 我就算乜嘢都，即係你唔好嚟七百五啊，老細。 OK， 港幣七百五，係嘛？就越山長水 起個雙飛都係千五蚊啫。 你唔好話起唔起，即係你起碼有左擁右抱先，即係個感覺。即係我諗啫嚇。 OK， 唔係啦，你嚟揾到先得啦，你嚟揾到你真係得個諗字啊。 即係舉個例係， 我問就簡單啲啦。 咁你嗰個價錢真係嚇死人咯！上次同你講 錯咗啫，二千五百萬 就係咯， 二百五十萬係咯。但係你成日點出我？你成日講咗啲價錢，成日講到坐緊曬，咁我係唔夠幾得噶嘛？你知我出去玩，我唔講錢噶嘛？我想問咗嗱，因為而家你咁講就只係一挑價錢啫。我要過夜又點計咧？譬如我夜晚去，即係我八點鐘去，好似唱 K 咁，我夜晚八。 兩個鐘都係嗰兩個鐘入場費， 兩個入場費， 即係你玩八個鐘，你咪俾一千萬咯。 OK， 咁如果 入場費， 有冇大隻喺個瞓埋？可以， 你八個鐘你仲唔夠瞓啊？你唔夠瞓，你咪瞓夠十六個鐘咯。 俾七百五蚊啦，嗰間嘢就即係租， 冇錯 嘅租啦。 唔係，同埋咧呢個單人，唔係呢個單人價錢啫。 Okay， 即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去他未必要做你先啦。因为一间屋来的嘛，有几间房在那里嘛，他没理由做你一个人生意的嘛。所以即是你说如果过夜的话，他会不会比间屋你譬如我们成班人去得你一个过夜，他会不会比八个钟头间屋你吉咗比你一个人去霸住。 那我带着你回酒 店呢？这个就要跟女，不是，首先条女是有更数的。 Okay。 如果你可以等到放工而你跟条女谈好的话， OK， okay， 可以。但係即係佢翻緊工就唔得啦。 但係價錢啊，你同佢傾啊都 係。係啦，自丟啦。 咁都係應該都係2000蚊港幣左右啦，個嘢應該。 嗱，我就話我件好索噶嘛，我就問佢出唔出去，佢話唔出。 O K。 即係有啲女仔係會覺得，喂，我喺呢度我安心揾錢，我跟你出去我就唔知發生咩事。 見到唔好睇咁樣咯，唔出奇啦。O K。 仲有一個最緊要問題。 唔使飲酒又，繼續講。 溝通用乜嘢語言？英文定係普通話？ 非常方便啦，嗱。首先，好多卡拉 OK 女仔識少少普通話，即 係 猜妹一定得。 唔係卡拉 OK 啊，即係話而家講緊別墅啊。 別墅啊，嗱，我哋全程都係揸定手機開住個 Google Translate， 有咩事就打落去翻譯粵文，跟住佢咧又有咩事打粵文翻譯翻中文俾你睇。 基本上都係越南妹嚟嘅， 係啦， 正宗越南妹就唔係華僑，因為你哋去。唱 K 好多係識講廣東話， 唔係識講普通話都未必係華僑啊。 但係佢哋唔識 專登去學嘅有都 係咯係咯，明。 OK， 咁呢樣你嗱啱啊啦。你就如果網友 英文會唔會 有啲會，但係都唔係好多會。 因為你記住啊，佢呢嗰啲成個越南啦，識普通話嘅女同識英文嘅女，其實都係咁多到嘅啫，唔會特別話即係識英文多啲，唔會基本上唔會。但係好簡單啦，即係嗱。 如果你女係讀大學出嚟兼職嘅，咁就會識咯，識少少。 呢啲仲有，我仲可以講下嘅，因為一個個 下個禮拜講， 係啊，遲啲講啦， 都可以講下啦，啲遲啲先講啦，因為呢啲我要問清楚啲先，因為阿碌都未試過，啊咁我自己又未試過咁樣，即係散渣我未試過。 咁總結翻啦，咁即係呢個咁嘅別墅嘅經驗咧，嗱，首先香港即係我睇你要富豪洽先至去到私人會所先玩到啦。咁大陸又係啦，即係你去嗰啲咩海天盛宴先玩到咁嘅級數啦。咁你去越南，即係五百萬千五蚊港幣玩兩個鐘咁嘅級數，咁嘅服務，咁嘅硬件，真係抵嘅。即係我覺得， 當然未唔計個導遊費啦嚇。 咁但係即係又睇下你中意點玩咯。你如果中意卡拉 OK 嘅，咁你。兩個鐘又唔夠玩嘅，你可能要玩 四個鐘咯。去得越南幾日就乜都玩，唔好一刁民流咁撚保守。 啊， 你一句講撚曬， 計會保守，但係啲咁屌柒我嚟都嗱，好簡單啦。即係如果譬如你網友想去揾我，想去玩，你去唱邪 K 得，我可以介紹媽咪俾你。但係如果你要去玩呢個別墅嘅遊戲咧，我就唔識啦。咁我就唯有介紹個暗黑導遊俾你。咁個暗黑導遊咧。 係兩會收翻你啲錢嘅。咁、大概幾多少我唔知啦，可能500蚊港幣、1000蚊港幣啦。 自己傾啦， 你哋自己同佢傾啦， 就唔關我哥事啦。 係啦，咁我唔關事啦。但係你需要玩呢個遊戲咧，咁我就介紹個導遊俾你。咁而呢個導遊咧，亦都會幫你訂埋台，甚至乎卡拉 OK 台。因為點解咧？你問我，我哋嚟我得三間嘅啫。佢啊當然多好多間啦。可能有幾間俾你揀啦。咁樣咁當然啦，你要俾翻啲導遊費啦。咁大概嗰500-1000度啦，我唔知幾多啦，每一日啦，每一個人每一日啦。咁貴定唔貴咁啊？封建遊人啦，你自己留意。OK， 咁OK 啦，冇其他問題啦嘛。 冇啦，好。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 神山虎， 神山虎幾多？ 通關啊，神山虎。 通關啊，其實而家依排都開始回復翻。 咁啊好啦， 啲噶啦 ，OK 噶啦，但今日都冇生意啊 ，OK 啊， 好， 咁啊都回翻一啲啦，咁啊希望繼續 打賞 啦，因為過年咧我都收咗300-400紅包噶啦，都多謝咁多位網友啦，啊咁啊節目時差我都差唔多啦， 好， 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